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讲了，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哎呦，热闹了， 热闹了， 又来了两位大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瑞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 浩南 做客 《乐趣八年》。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娟，来有请浩南、刘颖。 大家好，我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相声演员浩南。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来自于中国铁路文工团的刘颖。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最后一期了。刚才刘颖的这句话让我们听出两个意思，第一个呢，就是觉得相声演员应该永远谦逊做人。今天我们的主题聊聊你们获得大赛这个三个大奖、三个一等奖的事儿，又再一次拿出来说呢，就是想分享一下你们获奖的体会。我个人感受就是，从那次获完大赛的表演作品，还有捧哏一等奖之后，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演出不断，然后就不会有时间来录节目，包括在这个说话的状态上应该有一些变化，反而没有。 没有。雅娟说这个，比如说拿了这奖以后，首先这个奖从这个节目到我们创作到排练到修改，历时将近一年。我敢说，我不知道我能会得到这个殊荣，但是当我拿到这个荣誉的时候，我觉得我跟张浩南付出的可以来交换，却付出了太多了。 对， 而且我们确实是准备好了的。无论是效果，无论是这个节目的社会性，无论是这个节目，比如说在我们现在赶上现在这反三俗这个 风潮下 风潮下， 嗯， 我方方面面我们都做到了。还有一个再主要就是什么呢？得了奖以后呢，确实有一些，比如说约你演出，约你演这里，也约你做节目。雅娟这里我们必须要来，这是我们的阵地，从始至终帮助我们周末相声俱乐部。现在乃至于现在我们恳请帮助我们啊，望京相声乐园，这个是我们的阵地，我们必须要来做。其他的呢，确实我们也是逃避婉言解决。现在我们俩需要的是什么？安静。 对， 创作 新的作品， 排练。 因为你这获完这奖，后边的节目你有什么，你拿不出来，可 对。而且大家可能眼光对你们更关注了，对你们要求自然也就更高了。 对，这是最主要的，要求要会要求我们拿出的作品来会更加的严格。 嗯， 所以我们压力也很大。 对，尤其你看获得了最佳捧哏奖，应该是一等奖的浩南。其实我觉得对你来说，最近这段时间心情的变化，因为平时可能走在路上还不一定都认识你，可是现在估计，你看刚刚我们门口那个武警战士，还有这个门口我们的这个值班大姐啊，都认出你来了。 压力嘛，压力更大了嘛，就是更加的得为听众观众奉献更好的相声作品。 对，所以我们觉得道路还是很漫长的。我不知道像二位是第一次参加大赛还是参加了几次，像刘颖哥应该不是第一次了吧。 我参赛不应该是第一次了，我小时候就参过赛。 嗯， 只是说那时候可能还算不上现在是算第几届 CCTV， 但是我们小时候就参加过很多次这种像各类型的相声比赛。 嗯， 比赛呢，原来比赛的时候也觉得没有什么得不得奖啊，但这回比赛有一定的不一样。 嗯， 比如说你感觉他们参赛选手的年龄 年轻， 对，80后。 嗯 啊，我们不是80后， 对 吧？ 他算比较岁数比较大， 对，我们都岁数老了， 算大器晚成。 哎，不，大器晚成不敢说。 嗯， 所以我们有一定的那个压力。 嗯， 就是同事人家都是80后，我们年长几岁，我们无论是在作品和表演，还在当天那个比赛状态上面，都要拿出什么最好的 最佳的状态。 对，如果我说我要去攀越这个奖项，我就拿出跟他们80后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嗯，对，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压力大，但是好在结果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还是抗压能力也很强。 嗯， 抗压能力比较强， 由于这么长时间在铁路，我们参加各类型的大型演唱会晚会。 嗯， 完了还有这个到处去慰问，在多少人的广场，几万人的广场经历过，给几个人表演也经历过，所以这种经验比较丰富比较多了。对于我们两个来说呢，在大赛时候抗压能力应该是算，我这回给自己打分打85分以上， 还比他高的。我比他高86，高一分。 行，两位嘉宾真的都不容易，因为我相信经历过大赛的朋友，无论是什么样的大赛，或者是您校园里的比赛，或者是您单位的一种竞赛， 嗯， 或者是您也参加过这种大型的全国的展示才艺的比赛， 嗯， 每个人都知道赛前的准备，这种心理上的承受， 嗯， 就是应该说对自己来说是打压是很重的。那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都谈了这个获奖之后，每个演员在获奖之后都有不同的反响和不同的反应。那我们来听听这段相声作品也反映了这个主题，杨毅、杨进明、杨少华合说的获奖之后。 其实倪萍老师介绍了我们两个人在首届 CCTV 相声大奖赛上得了一等奖， 取得点小成绩， 非常的惭愧 啊！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每当我听到人家说这一等奖的时候，我脑子就有点发懵。 懵， 哎，确实这样，也搭着这一年以来的亲戚朋友街坊邻居见面就这句，哎呀，杨毅得了一等奖了，哎呀，祝贺杨毅一等奖，哎呀，这一等奖太好了，哎呀，我恭喜你。 你没事吧？ 能没事吗？他们天天这么说，我脑子真有点发晕。 是啊， 他们怎么总把这一等奖挂在嘴边上呢？ 嗯， 话又说回来了，得个一等奖有什么了不起的？ 确实是， 可是话还得说回去。 嗯， 那一等奖就是不容易嘛。他不是随便一说就能得一等奖。 哦， 但是作为我们必须冷静地看这问题。 对， 他们怎么说没关系，作为我不能把一等奖挂嘴边上。 哎， 这一年以来你可以做证明，从我嘴里什么时候我说过一等奖的事儿？你当着大家说我说过吗？ 这个我真给能给你做证明， 是吧？ 就他今天说的少。 这什么劲， 咱不要把这，咱别把这一等奖老挂在嘴边上。 不是我说的，是他们说的。 那是别人说，咱们俩要正确的对待。 对， 现在咱们要创作更好的作品，奉献给在座的各位朋友。 那是，不过明天晚上电视台录像这段就不错。 就新写的这段相声 啊，你词儿下来了吗？ 咱俩可还没排练呢啊。 那今天来这么多朋友，咱俩在这排练排练不完了吗？ 在这排练 啊，我们给您来一遍，您听听。 来了。 那我这可就开始了，来吧。现在在生活当中经常看到这么一种人， 哪种人呢？ 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里刚刚取得了一点成绩，就不思进取，见异思迁，不务正业，忙于应酬。 哎， 你见过这种人吗？ 没太注意。 这种人我们应该讽刺。 电话， 这 你是电话 谁？哦，我的 电话。电话， 那个对不起，我先接个电话。喂，哦，饭局啊？ 一排练就有饭局。 哎啊，哦。那个范局长电话， 范大哥， 嗯， 问什么事？ 范哥啊，啊，你什么时候从东北回来的？哎，哥哎，哎，哥哎，你好啊， 哦，你见他爹还亲呢。 哎，哥哎，啥吃饭？ 范局长请人吃饭。 咱俩这排练呢， 范哥啊，我们俩排练，明天晚上电视台录像，这挺重要的。啥？哦，您起个老总，请几个老总吃饭。哦哦哦，挺重要。行，我们哥俩放心，您放心，没骄傲，耽误不了，我们哥俩准去。得嘞，您放心，好，我们俩一会儿准到。哎哎，咱得去一趟。 咱俩这排练的，你应的什么饭局呀？ 要怎么说你这人没朋友呢？ 啊、 真是的，这是饭局约的饭局， 饭 人请那几个老总你都认识？ 谁呀？我就认识。 那刘总你不认识？ 哪个刘总啊？ 去年过年时候带咱去泰国看人妖那个。 你说是旅游局的刘总 啊？还有那个谁？还有那个梅总， 梅总， 煤气公司那个， 给我们家安管道那个 啊？还有那宁总， 宁总 啊，就是房地，你又装啥？你们家买房子，人给便宜好几万块钱， 房地产的。 还有那福总， 有没有淤血啊？ 淤血干嘛？你这人，我跟你讲，没朋友，这是饭局约的饭局，你应着好这饭局，这饭局约的饭局，你必须应着这饭局，你把饭局这饭局应着好了，你老有饭局，你应着不好这饭局，你将来没有饭局。 这行了，就你能说是不是？不去不就完了吗？ 应该去一趟。 排练怎么办？ 今天晚上呢，咱就甭排了，明天上午咱好好的来几遍，不耽误明天晚上演出。 明天早晨， 哎， 说准了， 明天上午8点钟咱俩来几遍， 定准了。 好， 行，咱们抓紧时间对遍词儿，陪范哥吃饭去。 好的，好的， 行不行？ 咱来吧，开始，咱别因为这电话干扰啊。 来， 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看到这么一种人， 哪种人呢？ 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里刚刚取得了一点成绩，他不思进取，见异思迁，不务正业，他忙于应酬。 嗯， 你见过这种人吗？ 没太注意。 这种我们应该讽刺他。 电话， 我们 必须 打你的电话。怎么又来？我不说好马上就到吗？哎，范哥，我们一会儿马上到啊！哦，不是，哦，赵哥， 电话还真多。 哦，不，我怎么能把您给忘了？您瞧，您说啊，您写那篇文章报纸那我看见了，那我怎么能忘了您？您瞧瞧，您是名妓呀，我怎么能忘了您？不是，没有，您是有名的记者 啊！ 啊，什么？明天上午陪牛主编钓鱼去。哦，牛主，明天上午让咱陪牛主编钓鱼去。 上午说好咱们俩排练嘛。 哎哎，赵哥，明天上午我们俩排练，晚上电视台录像，挺重要的。什么？牛主编要给我们发篇专访？ 专访？ 哦，带照片的。我知道这是好事，您放心，赵哥，您放心，我不让牛主编失望，您放心啊。明天上午8点半，我到楼下接您去。得嘞，您放心，我知道这好事。哎， 你怎么又应着钓鱼？咱不明天上午排练吗？ 行了，你这人他火不了。这牛主编将来要给咱发一篇专访， 专访 牛编他多厉害，不是牛主编他给咱，你呀净搅和我， 他厉害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呀这事你应该应酬一下 啊！ 牛主编写一篇文章你就火了， 我呀 写一篇绯闻你就臭， 绯闻 啊，你比带鱼臭得快，你信吗？ 我是臭带鱼啊，他能给我造什么绯闻呢？ 好歹一说你就完了 啊！ 就这么说你就趴下了。 你说， 就说相声演员杨进明获得相声大奖赛一等奖之后的当天晚上回到家里 啊， 他是异常的兴奋，嚯，他怎么也克制不住自己喜悦的心情，他一会儿唱啊，一会儿跳，一会儿蹦啊，一会儿笑，一会儿抱着获奖证书是躺地下打滚儿。全家人发现杨进明一反常态，他非常的恐慌，不知道他在大奖赛上或者是在回家的路上碰上什么东西了。 我碰见你了。 突然杨进明从地上蹦起来之后，拉着他媳妇儿的手激动地说，嫂子，杨进明回来了吗？ 杨建明他媳妇听完这话之后是毛骨悚然。那你到底是谁啊？ 我是谁啊？ 我就想问问杨建明，我到底是谁啊？杨建明他爸爸听完这话非常的生气，上去就给杨建明一巴掌，你还能是谁啊？你是我儿子杨建明啊。杨建明听完这话之后被他爸爸这一巴掌打得似乎有些清醒，两眼含泪拉着他爸爸的手说，大哥你认错人了。我这什么辈儿啊，我不是杨建明，我是一等奖，我不是你儿子，我是你大舅啊。 胡编的。 杨建明他爸爸听完这话是更加的生气，抄起手中的拐杖朝着杨建明就抽打过去。杨建明夺过他爸爸手中的拐杖，跑到大街上迎着凛冽的寒风不住的挥舞拐杖，我不是杨建明啊，我是一等奖啊，我不是杨建明啊，我是一等奖啊。我杨建明他媳妇追到大街上，当时非常的诧异，你这是要干嘛呀、啊、建明，你这是要干嘛、啊、杨建明说，我在这我抽风啊，我在这儿、 你才抽风。 杨建明他媳妇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的难过，这打是一等奖啊，这不嘛一等三应吗，这不是。最后全家人把杨建明送到了医院，经过医院大夫全方位的检查，最后在他的化验报告里得知相声大赛一等奖的杨建明的尿里有大量的兴奋剂。哎 呀啊呸，造谣， 你这一等奖就算假的了 啊，行了也甭给我编了，我不陪他钓鱼不就完了吗， 整改去应酬一下没什么， 咱排练怎么办， 排练是耽误了，我估计明天上午11:30怎么也完了，咱们下午啊死死实实好好来几遍，不耽误晚上演出， 中午 哎 开始中午排练、 啊、对 行吧， 可以吧， 行了，我陪咱们明天陪钓鱼去、啊、 对对应该去、啊、 你现在把电话掐， 这电话是得关了，因为这排练就 正好对电池， 你们都关了哈，都关了就 陪饭哥吃饭去、 哎啊、 不许接电话， 关了啊， 来吧 咱开始来一遍啊、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看到这么一种人， 哪种人呢， 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里刚刚取得了一点成绩，他不思进取，见异思迁，不务正业，忙于应酬， 哎 你见过这种人吗， 你就这种人， 这种人我们得讽刺他，我们必须打击，这 电话电话 我关了，我关了，谁电话，你们谁 啊，我电话、哎你好谁啊，我杨建明，对找杨毅，打他手机啊，哦他手机关了，你电话你电话、 喂谁什么，明天中午吃饭，不吃，我没烫着，脾气大小跟一等奖没关系，不是您谁呀、啊、您找我，您打啊，哦广告公司，哦广告公司让我们做广告，哦哎你说哎我听着，哎 这激动， 哎那广告公司让咱做广告， 咱明天不是排练吗，晚上还录像，你问给多少钱， 就是我们想问问您给我们多少钱，您啊，哦见面再说，见面不是，我知道对我们是个好机会，这是我听着呢， 坐火车来了 啊，行您说什么产品呢，羊胎素，羊胎 妇女产品 啊，妇女产品，哦男的女的都能吃，那干嘛非得让我们做这广告 啊，为什么， 因为我们俩都姓羊，明年是羊年，一笔写不出俩羊去，哦行我知道，这您说啊，您把广告词说一下，我们俩晚上背背啊，广告词啊你记一下，广告词您说啊，广告词哎 你说、 啊、 你说 我们就记着呢啊， 您说 啊，吃了羊胎素台词记得住 啊， 吃了羊胎素腰也不酸了，背也不疼了，不得一等奖的不行了，人 这都谁编的 啊，行明天中午我认识那酒店，行放心耽误不了，好嘞得嘞谢谢您啊，得嘞好，明天做广告太好了， 做广告是做啊， 嗯 咱排练什么时候排， 排练我估计明天中午吃完饭2点多钟怎么事儿也说完了，下午咱3点钟开始好好辞辞吃来几遍， 又 不耽误晚上演出， 又改下午了， 下午 定死了啊， 定死了 不能改了， 你把手机也关了，不行 我关掉，不能接电话， 这手机太闹 了，来一遍，咱陪饭哥吃饭、 咱来一遍啊， 来吧、 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看到这么一种人， 哪种人呢， 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里刚刚取得了一点成绩，他不思进取，见异思迁，不务正业，忙于应酬， 哎 你见过这种人吗？ 我见得太多了。 这种人我们得讽刺他，我们得打铁，我们用最辛辣的语言。我关了。 我也关了。 您也关了。 杨毅了不得了。哎呀，你怎么来电话了？来电话。 你别着急，您这怎么信号听不见？低点。喂，导演，这好点。您说，什么？明天晚上演出我们排练，正排练着呢。啊，改啊？行，您说怎么？那不解本子不都通过了吗？ 改 怎么改？改成三分钟。 改三分钟。 三分钟那还怎么说呀？ 三分钟 咋？ 三分钟上啊？ 上。 三分钟上。 哎，三分钟我们上行。您说导演啊，改成八个人，八个人一人说三 个。八个人 那就甭上了， 八个人也上 了。 哎，是啊，哎， 八个人就散了，八个人上。 对的，八个人。 导演， 上了。 哎，导演，我们上 必须上 上啊。什么改啊？还改？明年是羊年，服装也变。一人配一身羊皮，让我爸爸配着羊皮戴羊头，让他演一个那什么配着羊皮的狼，不是他演不了这，啊，改啊、名字也改啊，改成，行，您说怎么改就怎么改，明天晚上行，耽误不了导演，行，谢谢您啊，就这么着了，哎，好，哎呀，太好了， 你导演怎么说的？ 导演说改了， 怎么改的？ 改成那个三分钟， 三分钟上啊， 三分钟改成八个人， 八个人也上啊， 八个人一人穿一身羊皮，戴一羊头， 那穿就穿吧， 连名字都改了， 改什么名字了？ 叫不务正业， 正好。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讲，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哎呦，热闹了，又来了两位大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瑞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 浩南 做客 《乐趣八年》。 我是雅娟。那随着14天的相伴，我们的两位相声演员让大家重新认识，或者更多的朋友也了解了相声这门艺术，所以要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刘颖和浩南。 谢谢听众朋友们呢，十几天来的这么多的坚持 啊，坚持， 就因为我们确实水平有限，再加上这些日子里我又生病了一段时间，谢谢我们一直以来跟我们站在一起的战友雅娟。 啊，更谢谢我的这个搭档浩南。 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相声爱好者来说，除了感激之外，可能更多的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有更好的作品。所以你们二位有没有对自己的一些希望？ 有啊，就是多出作品。 嗯， 而且再一个呢，通过我们在电台的这种去跟大家分享相声的知识啊，相声的内容啊，以及相声段子当中的一些技巧，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来到剧场里面听我们真正说相声。 嗯， 啊，比如说我们的相声录音，还有我们相声视频，它能代表一部分相声，但是完全把相声从头到尾勾勒得非常的全面，还得要走进剧场。 对，还得要是一对一的，然后这种亲眼目睹的。 是，我希望大家能到东城区周末相声俱乐部来，能到望京商业大厦六楼望京乐园来听我们现场为您说相声。有的时候我们其实现场经常说一些当时，比如说近几天或者当天创作的一些小段啊， 嗯， 比如我们觉得试一试，哎，效果很好，那么拿出来再把它改修改变成大段， 对，变成正活了， 这就是必须得现场看。 对，所以观众是第一检验人，也是这个作品的同时跟我们一起的创作人， 参与创作者。 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送出一个相声作品，也算是给我们这14天的节目画一个句号。那推荐一个作品，也能够表达你们的一份心意吧。 嗯，我推荐的当然是也是曾经有过比赛， 对，大赛的作品， 在大赛当中脱颖而出获得大奖的这么一节目，就是我们老师的武松打虎。 那个时候李金斗老师还都是很年轻的。 哎， 嗯，那这样吧，浩南怎么样，这段作品 太好了， 一起来学一学哈。 好好好， 好，我们来听。 你有意见你提，没 没有意见， 放完段子你们俩再打吧。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那么您是唱哪波的？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琴扫后台。 嘿，全行啊。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武松打虎。 哎， 您扮演谁？ 我扮演武松啊。 我呢？ 你不是多面手吗？ 啊， 你来个一杆四。 一杆四， 前面的九宝， 啊，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您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那咱把桌子往后搭。 哦，分出表演区来。 对，我武松上场，你给我打家伙。 您请。蹦嘟，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当，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空来逛一切的逛， 离别了柴家庄，相还故里，为兄让那骨朵带也配心，替少帮绕家乡， 大大 家乡来问呐。 好久啊， 这位没吃饭的是怎么着？ 空嘞旷一千也旷， 而今就把盼连山，六宝 来啦。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 哎啊，同志， 啊， 你得叫我客官。 哦，你客官。 哎， 那我主官。 哈，我是武松。 我肉松。 那我是松花。 我是小肚。 别唱了。 怎么了？ 你这出戏跟谁学的？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哦，咱俩差不多。 你跟谁学的？ 李谷一。 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客官您是喝酒吗？ 真是。 请到里边。 带路。 是。抗拆。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俺要饮酒。 饮酒？ 真是。 不卖。 这位什么毛病这是？ 难道判五天不成、啊、你来看、嗯、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哦，银子 真是 有外汇券吗？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细词儿。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哦，到了呀。 对了， 是一只老虎。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一有虎怕他祖神、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我一想哦， 他厉害呀。 怎见得？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哈 哈，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客官爷，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钻心眼里头去了。 朕朕岂有此理啊！既然咸阳岗吃了王虎上人，俺要多饮几杯酒，多增几分力量。 是了，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肆，俺要与严明 怎么着？ 吃海呀！ 这位也下斗机灵。 你有报？ 有， 你就报酒来 吃。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是什么？ 青岛啤酒。 哎，有武松喝啤酒的吗？ 您打算喝什么酒？ 我得喝白酒。 喝白酒，我们这儿可有个规矩。 什么规矩？ 得搭菜。 哎啊！搭菜 是了， 搭什么菜呀、啊？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这菜比酒贵。 您别喝呀， 不要这样啰嗦，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为什么？ 这叫三升不过岗。 哎，是三碗不过岗，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哎， 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 客官您不知道啊，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拿来我看。 客官请看呐。 老虎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规则法仪。 就是这意思。 朕乃胡言乱语。 哎，怎么把他给团了？那您快喝吧。 好， 您请。 待俺同饮。 对了， 一声。这多别扭啊！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点劲儿。好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酒还真不错，这是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您来一声，怎么样？ 酒保，俺要走了。 我的客官爷，山上可有虎啊！ 酒保，俺此番到了咸阳岗， 是 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真是。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哎呀，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九宝 啊， 不真如此，俺、 俺也不再回来了。 回来不回来我不管，那个县里有指示，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多少人方能成行，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啊。 哎，您得给俩护送钱，武装护送您。 这一百多人往哪住啊？ 哎，这不是景阳岗大酒店吗？ 大酒店 备有高间， 高间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心丝软，全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要想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哎啊，我热死了。 不，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哎，这还差不多。 那你就出去吧。 俺要走了。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当真要走。 果然要走。 果然要走。 嘿嘿，那咱就白的姑了 啊。什么叫白的姑啊？ 走你东东腰，东东腰，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哦，他们都够着呢。 听见了回答，听见了回答。 别喊了 啊！ 您这老虎该上场了。 打银锣， 等吧，得龙仓龙仓也得唱，得 哎呀，我今儿又起晚了，这个 他还真能睡， 这家伙够肥的啊。 嘀咕什么呢？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哦，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还会赶折呢。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有了。Hello Good morning。 哦，外国老虎啊。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哥们儿让我打。 暂停。 哎，怎么回事？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怎么了 啊？非打我就得吃你。 怎么 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那帮弟兄。 哦，他们一手是啊， 打一把 我打。 唱起 唱 叫叫叫打，唱起唱起唱起起起起起起。 嗯，你怎么又活了？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怎么？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行了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场了。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唱切切切切切切切。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我问问你呀，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无影。 他偷你东西了？ 无影。 他第三者插足了。 哎，这啊，这老虎还伸腿呢。也无影。 那你凭嘛打他呢？ 只因猛虎吃人。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影魔。你想，你想啊？ 俺想什么？ 想起来再说吧。 嘿，他没谱。 我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俺就是要摸摸这老虎的屁股。 屁股那是禁区 啊。禁区。 对了，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那是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什么味儿？你哭什么呀？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失业了？ 你了知不道啊！自从来了这只虎，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碗子了。 哦，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不住，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顶， 嘿，纯在饱饭撑的， 撑的呀， 嘿， 走着， 哎。你这是做甚呢？ 阳谷县检打官司。 哼，想俺武松连活都不怕，还怕见官？ 少说废话，你走着。 哎，哎呀， 哎，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啊！ 走着走着，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这倒好，给我锁上了。 到了，到了，到了，我起估计 去吧。 你在这等着。 嗯， 老孙你睡了。哼，咚咚咚。 嗯，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打漏了。 哼，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这鼓也是处理的，你。 行了行了，您这支线该上了。 你打小楼，抽的我脚板。 好。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抬。 你是何人呐？ 小人喜怒民松。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只因晋阳党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你带怎讲？ 被小人打死了。 打死了。 怎么了？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净包大。 老爷您至于这么着急吗？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摇钱树，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局灾区补助，防虎看孝。 哦，县里只老虎吃。 那当然了，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聚宝盆， 有了这只虎，猎户们经常给我送礼上供。有了这只虎，酒保每月发给我兼职费。 这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义董事长。 感觉他是后台。 衙役三班全体肃立。 干嘛呀？ 为我们大家最可依赖的老虎贪老人家的不幸世事默哀。 默哀呢？ 梆梆梆梆梆， 还有哀乐呢。 老虎终年六岁半，一生为县里做贡献，今天无辜被打死啊，永远活在我们心间。 他给那哀乐填上词了。 武松你可知罪？ 小人何罪之有？ 你且听了。 你说吧。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的啦他他。没有找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打你，没有打你，没有伤你，没有害你，老十八九死也死地去。为了县里经济里，你给我头戴虎帽，塞插虎须，扣鞍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哐哐。这么痒啊，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啊， 我就饶不了你。 去你的吧。 好，听众朋友，十四天的相伴真的是要谢谢大家。那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未来的日子里再次多多支持中央电视台第五届全国相声大赛表演作品和捧哏一等奖的两位相声演员刘颖、浩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听众朋友们您好。 不是节目结束了、就是我是说你们说一点， 不是说重新开始吗？ 对。 我们有点恋恋不舍。 感谢听众朋友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相声艺术，希望您呢日后呢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青年相声演员，支持我们剧场相声艺术。那么在这里作为青年相声演员的我刘颖代表中国铁路文工团全体的相声演员，代表望京乐园的相声全体相声演员，代表中国相声俱乐部全体青年相声演员，在这里向您说一声，这么多年对于您来对我们的支持，感谢感谢 感谢您的参与，感谢您的支持，希望我们和您一起再次度过未来的美好时光。 对， 我激动的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 就是刘勇的这番话，真的是觉得时间总是不够用，因为感谢的话太多， 哎， 感谢的人也太多了。 嗯， 所以真情实感都在你们未来的作品当中了。 嗯， 加油哦！那刘勇是最后说再见，你要唱再见，来吧，浩南。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不过我当然希望你们今年能够上春晚哦。 我们努力 好，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啦， 拜拜。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为什么我变得很